雪今夜下得那么早，雪花飘染白头人已老，我的心有烦恼，倔强的你好不好，安慰自己说我的愁你都知道，雪下得太早被热泪融化了，路过的人叫醒我说雪是神为伤心的人流下的泪，将世间的一切都掩盖得完美无缺。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

看见你未来的路，什么深处等待幸福，回望岁月尘封的路，爱让你我找到归宿，我们要的那种幸福在生命中难得清楚，我们走的这条道路在坎坷中渴望祝福，说好以后不要再哭，我要用爱让你忍住，风刻骨后就会停住，你遇见我就不孤独，说好以后不要再哭，再哭，我要用爱让你忍住，风刻骨后就会停住，你遇见我就不孤独，

去追

似痛，你用柔情呵护。

从湖泊走来，照君寒情山雨悄然离开，貂蝉却是吕布安身上，贵妃白眉角色受宠爱，轻柔浣纱为你把裙摆，夜梦长安万里出塞外，倾国倾城飘流去远方，回眸一笑红尘起雾霭，我心长单英雄在，爱是清散，何时是喜何时是悲哀，飞帆破俗化风中尘，好年代，红颜佳话被转载，国色天香，何处是烟何处是粉黛，昙花一现琉璃之色彩，佳人依然风流显风采，撑起雾霭，我心长单英雄在，爱是清桑，何时是喜何时是悲哀，飞帆破俗化风中尘埃，千古风流好年代，红颜佳话被转载，国色天香，何处是烟何处是粉黛，昙花一现琉璃之色彩，佳人依然风流显风，叹人间有感叹，又为生琵琶弹唱诉情怀，为什么不回来，只看见英雄美人情似，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八十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飘荡，马背上的琴声传来悠扬，奶茶的芬芳萦绕在毡房，阿妈的脸庞永生难忘。 日升的方向，雄鹰在翱翔，像大山的肩膀不惧风霜，醉人的酒香记忆在摇晃，辽阔的牧场，梦的地方， 梦里的草原啊，带着你吐香，飘过家乡。 在飘荡，马背上的琴声传来悠扬，奶茶的芬芳萦绕在毡房，阿妈的脸庞永生难忘。 日升的方向，雄鹰在翱翔，像大山的肩膀不惧风霜，醉人的酒香记忆在摇晃，辽阔的牧场，梦的地方， 梦里的草原啊，带着你吐香，飘过万里，滋润心房， 梦里的草原啊，辽阔宽广，山高水长，我的家乡，辽阔万里，滋润心房， 梦里的草原啊，辽阔宽广，山高水长，我的家乡， 梦里的草原啊，带着你吐香，辽阔万里，滋润心房， 梦里的草原啊，辽阔宽广，山高水长， 青丝如霜，黄花飘落，红颜已老，只求心中还有一些纯真。日落西山，天际一片暮色沉沉，落凉就要走进黄昏，回首多少天几番哀愁，起起落落，始终不会与你共度此生。山谷中一

一出世便由命，渐没到花全盛，一刹清醒，时间要重影。后悔不珍惜一腔乃轻的爱，再精彩今生不可再离开，谁终于会成为最爱，最爱花花光一刻当下，花光却未明显真假，不只有时间该可怕，怒放心花多一晚尽情吧，但已闯绝地留下疮疤，不敢再大嘴巴。 响，花中一响再响，就像记忆嘹亮，加倍紧张，因起似狂想。望见小娃娃一转眼间花嫁，教妈妈痛哭心中挂玫瑰，沿路再失下，花反飞舞让爱永远中下来，人间的爱来自最爱，最爱花花光一刻当下，即使已渐明变真假，开始觉时间不可怕，盛放烟花烧起了热城晚，大半生光尽无限关卡，珍惜每日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